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沈心如，第52集。一分钟后，左然整理好了何修义的裤腿，抬头仰视着何修义，嘴角绽出微笑。 行了，你好好休息。 啊， 好了，我出去跟其他演员再聊聊戏。 好，叫别人也到车里来吧，有的演员也挺冷的。 行。 又是过了大约十来分钟，何秋意感到自己全身已经暖了，他不想再让人等他，于是掏出塞在警服下的碎布，整理好了裤子，打开面包车的滑门，跳下车。啊，左导，可以了。 这么快？休息好了。 左然伸手摸了一把何秋意的脸颊，觉得还行。 好吧。 嗯。 脚冷不冷？ 脚？有点。刚才在面包车他脱下了鞋子，但是下车之前肯定还要穿好。目前拍戏用的皮鞋就这一双，进到鞋子里面的水肯定没有那么容易干。何秋意再将脚蹬回鞋子之后，不意外的又被冰冷的水弄麻了脚趾头。 那 不用再休息，没事，赶紧拍吧。左然沉默几秒，若有所思的道。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。 嗯，什么方法？ 过来。 啊？虽然不明所以，何秀仪还是跟着左然到了面包车的另外一侧。隔着面包车，他看不见剧组众人，剧组众人也看不见他。嗯，什么方法？左人伸出右手，抬起何秀仪的下巴，对着对方两片嘴唇便是压了下去。嘴唇还没有碰到，然而何秀仪只觉得全身血液爆炸一般汹涌奔腾，冲向了四肢百骸。刚才还僵硬着十个脚趾瞬间恢复正常。何秀仪这才知道，原来人在愤怒、兴奋等等极端情绪之下，血液真的会冲到脚趾、指尖、手脚冰凉，本来是因为缺血，这样子做的确可以变得温暖。左然没有继续压下，并未真正接吻，而是直起身子。 好了。 啊， 那就回片场吧。 何修义跟在左然身后，不自觉地伸手摸了一下嘴唇。这天在众人努力之下，剧组按时收工，这是很精彩的一场在河中的追逐戏。河中追逐之后一段拍摄都是苏阳明磊的戏，外景居多，他透露着疯狂、残忍、浪漫、悲伤、愤怒、绝望等等各种情绪。黑社会头子龙谷有一个女儿叫杨飘飘，跟在母亲身边，个性天真烂漫，不过却是早已死了。后来影片徐徐揭露，原来杨飘飘曾经是公安局小弟张峰的恋人。初相识时，杨飘飘并不清楚男友与父亲是死对头，甚至对父亲在干什么的生意都一无所知。直到有一天，杨飘飘已经情根深重时，血淋淋的事实摆在他的面前。杨飘飘思绪多日，最后通知父亲暂不要见面了，表示他会瞒住张峰，订婚、结婚、生子，当一个平凡人。他无法为父亲的生意牺牲爱情，更不愿令任何一个人陷入危险，想来想去只能这样。龙骨听后状若疯狂，他不明白为什么杨飘飘会在突然之间被个才认识的男人带走了心，甚至在知晓了敌对关系之后依然选择那个自己最痛恨的警察，并且对自己说暂不要见面了。他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女儿，女儿却是如此的无情。杨飘飘在婚礼的前一天实在是忍不住，还是发了邮件告诉他的父亲，他马上为人妻，将经历最为幸福的时刻。他还附了几张婚礼现场的照片， 希望父亲也能感受他的幸福。婚礼现场是个公园，遍地开满鲜花。江经理最为幸福的时刻，十个字狠狠地刺痛了龙骨。龙骨骄傲一生，从不饶恕背叛，何况这次来自于他最爱的亲女儿。龙骨深深明白，一直揪着自己不放，令自己东躲西藏的那群人都会出席女儿婚礼。于是他找出了婚礼地址，订了一大束花，叫人送给女儿。女儿受到父亲的祝福，十分高兴，捧着花回到了会场。一路上也没有人怀疑新娘子的花束有问题。当婚礼结束后，新郎新娘与众人合影时，父亲龙骨手下忽然引爆炸弹，炸死了数名警察。张峰受了伤，没有送命，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爱妻死在了婚礼上面。龙骨利用已经背叛他的女儿，一次除掉了好几个对头，其中包括最了解他的甘肃省打黑队长。几年之后，齐建飞得到一个抓捕龙骨的最佳机会。张峰为了手刃仇人，主动请缨，要求担任重要职责，可到了临了，事与愿违。张峰在亲眼看见龙骨时，完全丧失理智，瞬间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不论之前如何告诫自己冷静，在亲眼看见杀死妻子的凶手时，愤怒瞬间席卷了张峰的全身。他使任务功亏一篑，同时赔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龙骨站在张峰的血泊当中，冷眼看着张峰一息尚存，想伸脚上去踏对方的脸，动了一动又收了回来。他在张峰咽气之后轻轻地说了句，原来飘飘真的是被人爱着的。此前他一直以为张峰一切目的便是利用他天真的女儿。杨飘飘是家族中扮演宋智嫂子的张小茂担纲的。张小茂还是一身出尘的气质，不过何修义很清楚，他是个玻璃心，只要看见负面评价，比如说丑八怪、演技差，就会气得想要爆炸。不过这一次何修义十分惊奇地发现，张小茂他不想红了。就在几个月前，张小茂还自视甚高，觉得自己哪哪都好，不红简直天理难容，不爱他的都是耳塞目盲。对于这种变化，何秀仪觉得很神奇。可是张小茂回答说， 那阵子看见游子退圈，还有一些别的事情，突然特别感慨，觉得像我现在这样挣点小钱就挺好的，何必非要大红大紫，万一有朝一日再从天上跌下来，肯定会受不了的。而且在这个圈子里，若是红了，会有圈内人嫉妒，也会有圈外人议论，诋毁与夸赞，讨厌与喜欢，如同两对双生子，总是结伴而来。我想我呢是个玻璃心，承受不住的。最近我看了看网上对流量们的评价，深深发觉，即使我红了也不会开心，想红得有一颗大心脏。那句西方谚语怎么讲的，欲戴王冠必承其重，我做不到。 何修义觉得张小茂一个20岁出头的女生能想到这里，实在是与常人有一些不一样。张小茂其实长相演技都不错，他能忽然看开，将来心理上应当会轻松一些。看得出来，左然对张小茂也还比较满意。他不满意的是饰演张峰的明磊。左然性格太冷，即使是与演员分析剧本，声音也没有起伏。 张峰看见杀妻仇人站在眼前，愤怒像是一团火球，随时都有可能爆裂。你的眼神太温柔了，不大符合人物的设定。 一米九小白兔明磊， 抱歉。 没事。 再拍一遍，还是温柔。第三遍、第四遍持续 NG。左然走上前去，与苏阳来了一段对手戏。霎时间，张峰的情绪如同已经填满了禾草的洪水，突然冲开了一口。 奔腾咆哮着，势不可挡地冲垮了一切妄图阻碍他的围墙。左然，当左然重新坐回棚子后，何修也走进去。那个，何修一见左然已经喊过爱个什么，摇了摇头，转身轻手轻脚地准备离开了。左然却抓住了何修一的手腕，何修一怕影响生效也不敢动，左然便将搭在何修一腕上的手指顺着掌心缓缓地向下滑去，分开何修一的指缝插了进去，颇强硬地与他十指相扣，静静地看完了片场二人表演。何修一也不敢大幅度的动作，轻轻睁了两下没睁动，只好沉默。两人交握的手被桌子遮着，没人可以看见。何修一为片场牵手感到有些不可思议。 咔，还是不行。 同时放开了何修一。 嘿，领匪文豪先生，没交过女友是吗？体会不出对方的情感啊。 明磊答非所问的道。 因为愤怒对象是你。 苏阳永远一副花花公子风流倜傥的样子。 改明儿借几个女友给你，一招杯可以吗？ 一是多大？ 也就是一呀。 橘子、苹果、梨子、葡萄柚、哈密瓜、西瓜，哪个？ 苏阳混乱了。外界都传闻他是个花花公子，可实际上他还是个处，意识多大，他也不知道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